嘿，大家，不知道你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午安、晚安或是早安。我现在已经有点不确定这个 podcast 是有谁在听了，对，所以呢，如果你刚好听到这一集，请到我的 IG 跟我私讯一下吧，让我知道你有在听，或者是你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 ，OK？ 对，因为呢。我虽然没有办法，其实我真的不是一个什么专业的人，但是我分享的东西也很生活。但我真的只是希望可以把我看到的，或者是我读书的心得，甚至是在灵修当中神给我的亮光，或者是在失败当中的一些教训，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也可以帮助到大家。这样，没错，今天我们就要讲一个东西叫失败。啊，这老生常谈了，谁不知道？你要讲失败为成功之母，没错吧？就是。很多人可能已经听这个东西听到烦了，对不对？圣经里面其实也很多人失败，没错吧？像是彼得，他三次不认主，或是像是犹大，他卖主，卖了耶稣，有很多失败的案例故事。那有的时候我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哇，神，你在透过这些人的故事跟我说什么呢？比如扫罗的失败，比如说大卫的跌倒，甚至我最近很喜欢把一些角色，他其实配角，但把他从头出现的次数再看一次，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对，像我最近在看的是《撒母耳记》的约押这个将军，他好像做了非常多很忠心的事情，然后呢去打仗，然后呢做了很多很棒、见义勇为事，但他却没有在《撒母耳记》最后的。这个勇士的名单当中被列上去，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他到底哪一些点失败了呢。那事实上难道每一个失败就是一个 remark， 就等于是无法再败不复活呢？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我想要大家可以在分享当中可以去思考的。我觉得我们如果很害怕失败，通常是我们觉得失败会换来无可挽救的一个结果。试着想象，如果你的心中有无可挽救这句话出现的时候，那很可能是仇敌在跟你讲话。那当然我不可否认，有些事情你要承认它就是无可挽救的，就是 let it go， 你要放手。但是就是有些事情是你因为太害怕无法挽救，所以你就一直在 hold 住这个东西，而害怕它失败。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盼望。对，有些让你觉得无法挽救的提醒是好的，例如说我知道我今天去外遇的话，那我可能会造成我的感情跟我的婚姻当中的无法挽救的失败，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没错吧？对，所以其实今天失败，神让失败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不见得完全是坏事，因为失败会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老生常谈，失败也会去 prevent 我们做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甚至失败会锻炼我们的肌肉，这绝对是的。那失败还有非常多非常好的优点，全然看你怎么看待失败。所以与其去避免失败，害怕失败，今天我们来想我们可以怎么来拥抱失败。刚刚提到的两个人物，一个是犹大跟彼得，他们两个都在耶稣这福音书里面都是耶稣的门徒。那大家都知道，犹大呢最后他就自杀了嘛，然后呢彼得却不是，他却成为非常伟大的门徒。这两个人明明都有一点在做类似的情况，当然不能成为同一件事件来看，他们都曾经跌倒跟失败过。那他们两个的大落差在哪里呢？犹大呢，就是知道他的失败已经无可挽救了，他对未来没有盼望，他不相信他的失败是可以被神挽救，甚至是还有机会的。所以他那个内疚侵蚀着他的内心，控告的声音大到他最后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彼得一样，他很失望，他三次不认主之后居然回到以前打鱼的生活，但是在他里面仍然相信有盼望，他仍然 somehow 知道他只要愿意面对主，一切都还会有盼望。 所以呢，大家可以再看，在福音书当中，最后呢，耶稣显现在岸边煮早餐给门徒吃的时候，彼得呢还是游向了主，并且有了一些对话。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所以，一个人是拒绝失望，一个人是拥抱失望所带来啊。一个人是拒绝失败，一个人是拥抱失败所带来很不一样的结果。我最近因为在家里工作，可能发现自己变成一个工作狂，因为就是会疯狂的开的无限马拉松的视讯会议，一直到一个忘我才发现，天哪，我比在办公室花的时间更多在工作。然后因为这个地形环境的关系，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跳出来，所以我就开始会放一些书啊，或者是做点晚餐啊、午餐啊，让自己有一些别的事情可以跳开，然后不会这么的一直坐在椅子上工作、工作、工作。那我刚好看到一本书呢，最近在看，我也没有全部看完，还没看完啦，因为里面有很多专业的东西。那这本书是 Google 的《超级用人学》，那里面刚好讲一个故事，很特别。他们有一个主管呢，就是呢有一次就在跟一个员工，他们说他们一定都要把失败拿出来讨论。那有的人就会说，天哪，这不就是让人家不舒服的一些会议吗？大家都喜欢公开被表扬，这些失败的事情私底下讲吧。但他的想法很特别，他的想法是，如果这个失败值得我们的损失，那这个失败本身是有益处的。所以有一次他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叫一个人，就是说有人就跟他报告说，我们这一次损失了$100,000，所以他们就去检讨，追根究底去看为什么失败。然后呢，最后他就问大家，大家觉得这个失败之后的检讨跟学习值不值得$100,000？如果大家觉得可以，我们就给这个失败一个掌声吧。当然，这些价值本来就不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很客观的去定义。但是我要说的是，神不会没事设一个陷阱让你去失败，让你去经历这种很 suffer 的心情。很多失败其实是我们要经历的成长痛，那个代价其实也就是这个失败所带给我们的价值。当你愿意拥抱失败的时候，你不会再把失败看得这么重，你会知道我就是闯闯看，那有可能会失败，你可以评估一下，如果这个失败我可能会学到更好的方式， OK， 那我愿意去做，而这是值得的。我的人生有很多东西是我觉得很怕失败，很不想再碰的，每个人都有。有可能是你的工作，有可能是你跟谁谁谁的关系，有可能是你的财务。但我们如果人生要过着一个什么都害怕失败的话，一表着我们的成功也只是靠着我们不断的用自己的行为去用力换来的。而如果我们今天愿意有一些空间失败的话，somehow那个死掉的地方，神才能透过耶稣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他看起来是枯骨的地方，怎么样是因为神而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如果你一个人在奋战的时候，你很害怕失败， yeah， maybe 你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将军，一直都成功，一直都完胜完疯，但你会是一个人而已。但是如果你愿意让你的生命有很多个失败的时候，你会在很多地方都会成为一个将军，所以你会在你的生命带领的是一个大军队。我不知道今天这样子的分享有没有帮助大家对于失败的定义有不一样的想象。那我也欢迎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你在经历的什么东西是失败的，那你透过这个分享你可以有什么样的感受，甚至回想起你过去的失败，其实现在想是不是还带有甜美跟甘美呢？因为它的确帮助你成为现在更好的你啊，帮助你成为更好版本的自己嘛。所以不要看失败是一个羞耻或是一个记号，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决定的。如果呢，我们决定让它成为一个荣耀的伤疤，我们就会非常乐意的去 share 给大家，而那个就是见证。但如果我们却把它认为它是一个很丑很丑的蟹足肿，或者是很丑很丑的疤痕，拿出来就是一个羞耻的话，这个伤疤在你的身体永远是负面的，永远是扣分的效果。你可以为你的伤疤，为你的伤疤 天哪，为你的伤疤呢增添一些故事，而这个故事全凭你后来修复之后怎么去回想这件事情的。所以你的伤疤要代替你说一个羞耻的故事，还是你的伤疤要代替你讲一个荣耀神的故事，你可以决定。